好，继续我他乡之报，我记得。 我系末日。 荒谬电视剧审查馆开咗啦。 网址就资讯栏， 请多嚟光顾。 如果咧有啲咩新闻想我哋报，或者有啲咩新闻大家想讨论下，都欢迎各位留言。 好啦，第二 part 海外部分啦。首先又继续我哋嘅挖矿事件簿，顶佢个肺。 跟新闻嘅新闻啦 ，Amy 就话侦测到挖矿的话，个算力就会降半，咁就由呢个3060开始打后都系嘅。咁但系咧，消息一出3060就即刻滞销，其实都唔系真系好滞销嘅，只不过系由一卡难求变成你要就又买得到啦。 咁好咯， 都唔系真系话冇人买噶，因为个价钱仲未落翻嚟噶。 正常嘅，边咁快啊？呢啲， 但系咧佢就唔小心漏咗驱动程式出嚟。个驱动程式咧喺限定某啲条件之下，即系个成八版嘅第一张卡啦，佢就可以全力挖矿。咁、但系后屘佢就话呢个系唔小心漏咗出嚟嘅。咁佢就话我新嘅就会改翻噶啦，而且你想攞住旧驱动都冇用噶啦，打后会将个核心啊改编号。咁嘅情况，因为个驱动程式会走去问呢个晶片咩型号。譬如呢个3060就系 GA06300， 咁佢而家就改做302。理论上因为驱动程式会识别入面有啲嘢改咗啦，咁所以佢就唔会用返同一个驱动俾佢嘅。咁嘅情况呢就系你就只能用新驱动啦。咁但系新驱动呢佢就话封锁挖矿啦。咁佢就算就以后都系咁样做㗎啦。而且因为佢生产緊嘅106300系仲未买晒嘅，所以佢就话会随机两种晶片混合。即是话你买咗张卡返嚟，你唔知道底入面嗰个系300定系302嘅。你系有可能赌中咗可以挖矿嗰张嘅，但系亦都有可能赌中算力减半嗰张嘅。我諗緊跳而家咁学士真系开咗嚟发现系302，我咪原价卖返出去囉，使人接嘅。 咪就 囉。其实系冇乜意思㗎，你混合封装都冇用㗎，你一定要300卖晒你先有用嘅。而且我之前都讲过啦，驱动程式去封锁嘅话呢，一定会有人写第三方驱动程式出嚟，咁到时就唔会关晶片型号啊代号咩事啦，第三方驱动都系攞嚟咁用嘅啫嘛，其实都系嗰句收效甚微啦。NVIDIA 其实都冇乜诱因去打击挖矿，你谂下，即系你卖俾玩家你系卖，卖俾矿工又系卖，而且有人传啦，有啲厂都直送矿工屋企啦，都唔捻卖俾你啲玩家啦。人哋出得起钱，又冇要求，又唔似你啲玩家多多声气，佢即系道义上系要优先卖俾玩家，呢个真系全部道义嚟，就佢系冇乜咁嘅责任噶。 咁正常啦，最关键就系我卖张卡，我唔需要你紧攞张卡嚟做咩嘢嘅。好听啲就你有优先用户，实际上只要不论挖矿又好打机又好，其实都唔系必需品嚟噶。我卖俾边个冇分别噶，唔通我卖俾打机嗰个人会救多啲人咩？咪样。 我讲个好 low tech 嘅例子啊，大家有冇见过一只咧橙色四方盒嘅梳打粉？嗰只梳打粉系冇人攞嚟做梳打粉嘅，全部攞嚟清洁用嘅。 我知啊，我用过。 咁嗰间厂会唔会话喂，我只梳打粉唔系攞嚟俾清洁用嘅，我攞嚟俾你煮餸嘅啫。如果我发现你系攞嚟清洁用嘅，我就唔肯卖俾你，会唔会啊？冇人咁戆居啊嘛，而且就算佢咁样真系咁戆居嘅声明，你要攞嚟清洁嘅，咪一样继续攞嚟清洁，即系唔使攞咁高 tech 嚟讲嘢啊，你攞啲 low tech 嘢嚟俾都一样 嘅 啫。 嗱，讲起更离谱嘅嘢啦， 都系挖矿相关噶啦， 跟住以太币啦，其实开始 唔系以太币， 斯塔币、 奇亚币、以太币就啱系以太币，呢次系新嘅奇亚币， 斯亚叫奇亚币， 叫咩名唔重要，重点就系佢唔再系挖矿，大家戏称佢叫种田。即系我哋之后会有一集去讲，虽然其实我哋之前录嘅，唔介意喺度讲埋俾大家听啦。所以我哋呢度再补充翻嗰阵时未讲晒啦吓。所谓嘅种田系乜嘢呢？就系、是、用 hard disk 嘅容量作为一个证明。佢有两 part 嘅，一 part 就系 hard disk 越大就越着数，另一 part 咧就系读写速度越大越着数。咁结果咧就系呢个 SSD 同 hard disk 双双弹起价钱。咁但系咧就有厂透露啦吓。台湾有厂，佢系代理呢个思记、西数、图斯巴，咪即系所有硬碟啦。讲完噶啦，基本上，即系如果系旧式机械式 artist 啊，就系呢三档噶啦。仲有几多只 Hitachi 咯，计埋，即系咁佢就话喂，其实需求冇因为呢奇亚币而带高，反而系似系炒消息多。系冇错，而家 hard disk 嘅供应系 唔够噶啦， 系唔够嘅。但原因就系因为原材料缺货啊，产能受阻，即系又系啲废话，全世界呢 晶片荒咯， 同晶片荒类似啦吓。因为 hard disk 就好大部分系机械部分，但系一样嘅情况，呢啲高度精密嘢咧，近呢一年产能系严重不足嘅，一样嘅情况。不过佢就 hard disk 就冇咁重载咁解啫嘛，但系佢个需求依一样喺度，咁但系个供应减少，咁咪开始缺货咯。但系啲 hard disk 炒贵成倍啦。就是炒的，是坚是炒作的。 因为唔同 display 嗰啲嘢，嗰啲系真系有需求，系啲人真金白银赚到钱噶嘛。我个 friend 用3080每一日赚咗200蚊台币，一张卡扣完电价赚50蚊港币。 嗯， 但系而家个所谓旗下币，老实讲，我系唔见有人有交易啊，又因为你可以挖矿系冇用噶，你挖嚿垃圾翻嚟都冇意思噶。等于10年前有冇见过 display 上涨啊？冇啊嘛，因为嗰阵时嘅 bitcoin 系唔值钱噶嘛，咁我后面以太币啦，嗰阵时以太币仲未有添啊。 嗯， 要真真正正佢系有个硬需求，就系、是、要佢件嘢，大家计完数，我买件硬件翻嚟挖矿扣完电费之后，我仲有一个好明显嘅赚势，我先会抢啲嘢翻嚟去买噶嘛。而家完全就系炒消息， 根本上其他币有人买都未知。 系啦，就唔似以太币啊或者 Bitcoin 嗰啲已经有个好稳定嘅交易链喺度噶啦。现在呢一刻，我而家 Bitcoin 10,000蚊卖，一定有人即刻同你抢。咁但系你个咩旗下币，好似暂时冇你见到类似嘅嘢，就咁简单嘅啫。 我甚至见到有秋田犬币添，黐线！因为而家直情有现代嘅炼金术，以前炼金咧就攞嘢沟嚟沟去做黄金，而家炼金就用条挖咯，同炼金术一样嘅啫嘛，纯粹无中生有，大家呢度。 如果你真係需要买 hard disk 嘅话，就忍一忍手，等佢呢单煲水新闻过撚咗先，咁你就可以买返啲正常价钱嘅 hard disk。因为之前讲緊一路话缺货，系冇错系缺货，但係未去到会加价嘅，未去到炒到咁嘅地步。 嗯， 其实另一个质证系乜嘢呢？香港你咪炒成倍嘅。 嗯， 但香港同大陆都系，大陆系炒过唔止一倍，而台湾系冇炒起到嘅价钱。台湾纯粹就系唔够货，有货嘅，但系唔够，所以你要买就要可能要碰下运气，但系个价钱系冇升到嘅，即是代表住其实系炒作嘅。因为如果系 display 嘅话，中港台三地啊个价钱咧都系差唔多嘅价钱，冇乜分别嘅。即系我谂1660 Super 报紧4200蚊，差唔多系一部 PS5 嘅价钱。PS5 唔炒嘅话，而家其实都唔炒噶啦，除非你要即买，咁啊可能要碰下运气。 嗯。 佢系真系炒起嚟噶嘛？但呢个就系纯粹煲水啫，咁咯。 嗯， 好啦。 咁我讲下同黑啲手关嘅，攞嚟摆 game 嘅 stream 啊。 未必有关嘅，因为我相信嗰三位咧都未必放晒落个黑啲数嘅。因为你明白，你唔可以将我哋正常嘅思维、正常嘅玩法去套用佢哋身上嘅。就系乜嘢咧 ？Steam 收集咗个笔，而且个笔咧系得三个人有资格回报。点解乜嘢？就系话佢个游戏收藏库超过25000嗰只嘅 game 嘅话咧，就会轻机。 咁我由红白机年代到而家，我玩过25000只 game。 如果净系计 Steam 嘅话咧，25只都冇，即系我用得少啦吓。但系大多数玩家250只，通常都系呢个数嘅啫。 正常嚟讲，我当你一句4只好味啊，一年都系50-60只，我当20年、30年啦，都2000多只啫嘛，点解25000只嘅咧？ 哦，咁因为呢个 Steam 入面呢就有啲人 ,Steam 本身系一隻游戏，一隻买游戏嘅游戏。即系大家玩嘅就系、是、哦买隻 game, 买完隻 game 就已经系完成咗隻游戏㗎啦。即系你唔使玩㗎，你买游戏本身就系一隻游戏嚟㗎啦。系啲人系黐样㗎嘛，所以有之前我哋讲过一个石油王嗰件啦，佢系嗰三个其中一个，就买 game 买到黐筋嘅。总之就系佢修正咗呢个笔。重点唔系个笔几咁重大，而系个笔几咁搞笑。咁、啊，啱啱我觉得咧就系、是、你可以当娱乐花边啦吓。呢单咧就其实都几大单嘢嘅。咁就 HB 唔识读啊，又系转英文时间 HUMBLEBUNDLE。因为通常我都好少见个全名啊，大家都系叫 HB 包 HB 包咁样叫。咁佢就因为佢其实是一个慈善项目嚟嘅。 嗯， 你买咗嚿嘢咧，佢就话会捐款俾若干机构。咁呢一开始呢会俾你自由决定比例几多嘅。譬如我可以话俾厂商俾几多 percent, 你个平台几多 percent, 剩返几多捐出嚟。而且呢捐出嚟嗰部分呢我都会有个细项嘅。捐俾边个，我要捐俾红十字会，我要捐俾公积金，我要捐俾呢个，捐俾嗰个。我係可以自己调整嘅。理论上啊，你可以完全唔俾开发商同埋呢个 HB 嘅营运，呢两个都完全唔俾，并且俾晒慈善，你话做善事㗎嘛。都可以调翻转，完全唔俾慈善，我全部攞嚟俾 HB。我觉得呢个平台运作重要啲，咁有呢个平台运作先可以多啲人继续做善事，又或者系我觉得要俾翻咁上下开发商，即系大家可以自行决定。喂，或者系喂，我唔中意绿色和平，我就一毫子都唔捐俾绿色和平。我唔中意无国界医生，我一毫子都唔捐俾佢。你可以咁样选择嘅。咁但系而家咧就系取消咗佢个自由选择，佢变成咗固定比例，系讲紧 10% 俾自己，呢个 15% 慈善。咁啊，剩翻就俾翻发行商。咁、可能你觉得，喂，咁既然系做善事，我唔想做俾咁多，但系而家唔得 ，OK， 唔好意思，唔得。结果就大家就喺度延长啦。咁所以你其实好简单嘅啫，原本有嘅嘢你攞走咧，永远都会俾人嘈嘅。而且你而家呢件事系违背佢初衷嘅。 因为呢个嘢就经营就越来越唔掂，最后咧就俾呢个 IGN 卖咗落去，系啊，又系万恶 IGN， 我唔知点解次次 一定有佢份， 唔系一定有佢份噶，但系关清佢嘅事都好似冇消，我哋提亲呢档嘢咧系冇好消息噶，从来冇试过佢有好消息嘅，我唔知点解。我哋提边档嘢，我哋提 Fuck You Konami 都会有好消息嘅，但系 IGN 相关系从来冇好消息嘅。HB 咧自从俾呢个 IGN 卖咗之后咧，已经见到佢咧个经营系越嚟越有问题嘅，咁。入包嘅嘢越来越重复啊，啲越嚟越冇吸引力啊，咁样噶啦。咁而家就再爆呢单嘢出嚟，我觉得好明显就系太多人一毫子都唔俾 HB 自己啦。 嗯， 因为你可以自由教，咁我即系理论上可以俾零俾你啦。咁一毫子都唔俾佢，咁咪变成佢自己营运唔落去。咁亦都可以话系因为佢营运唔落去，所以最终要俾人收购下场。 嗯， 咁系边个因边个果我唔知道，甚至系咪因果关系我都唔肯定。咁纯粹可以系 IGN 睇中佢好捻赚钱，所以买佢都有可能噶嘛。但事实上佢越来越不济就系事实嚟嘅，因为已经系讲紧类似嘅平台呢啲咁嘅游戏包，好似冇解释咩嘅游戏包，咁啊解释下。游戏包意思就系佢谷埋一大堆 game， 你一定要一 pack 过买嘅，就咁简单。啊，系啱啱讲漏咗，因为啱啱佢一 pack 过啊嘛，你俾厂商你都可以分配嘅。啊，我唔中意顽皮狗，或者一毫子都唔俾佢。夹咗入去都冇用嘅，有佢嘅 game 都冇用噶啦。你放只最终生或者二喺我入边都冇用，我一毫子都唔会俾坏皮狗嘅。我依然有咁嘅权利。啱啱讲过啦，有部分人买 game 本身系一只 game 嚟啊嘛。 嗯。 咁我分配佢，其实一个权力嘅表现嚟嘅。俾咗钱之后，我有权，我可以决定我嚿钱俾边个。 嗯。 有个生杀大权，其实好重要啊。对呢啲玩家嚟讲，因为佢哋未必真系想玩只 game 噶，有时真系纯粹收藏。咁啊，所以就啲玩家系烧得好紧要啦。我估最终 HB 应该会缩。啊，目前未有消息噶，因为啱啱发生冇几耐，佢唔缩嘅话咧，会好捻大镬，因为啲人咁谂，喂，反正都系做善事咯，喂，本来系做善事先帮衬你噶嘛，如果你咁样搞法，咁我直接唔买你咯，我真系要买 game， 我去翻正常平台买，我就唔玩你啦，系讲紧呢样嘢，咁你就本来以为你哋全部讲零，我咪强制加到 10%， 咁结果真系 10% 都冇，一毫子都唔俾你，讲完， 嗯， 所以就都几搵自己笨柒嘅，即系佢完全搞唔清楚到底呢个模式运作到。并唔系完全因为系慈善，好多玩家其实唔系好 care 慈善嘅。好啦，咁啊，另一单 又系外面有啲人嘈，但系本人完全冇兴趣嚟嘅，就系、是、战国无双五叫嚟座嘅，就黑人嚟嘅，系跟住信长嘅一个家仆嗰类啦。咁咧佢配音员都揾外国人，就叫 Bloody Lion， 系一个白人嚟嘅。好啦，一见到系白人，鬼佬嗰边即嘈， 即系见到白人配黑人角色，咁佢就又嘈，即系同之前嗰啲情况完全系 exactly 同一样情况。我谂紧，喂大佬，声啫， 佢话印度人角色要揾印度人配啦。 喂， 即系我都费事再讲啦，啲咁嘅老土嘢，阿心一做。 声音呢啲嘢合适就应得啦。你话你演出就可能话哦，呢个角色系黑人角色，你揾个白人嚟擦块面就话唔妥啫。你都可以话佢演唔活嗰黑人角色，佢冇嗰个相关内涵点点，哎呀唔捻同你拗啦，都算啦。喂，声音啫，即系黑人把声唔同啲嘅，即系我理解唔到，完全理解唔到。 而重点就系、是、日本方面完全冇人了佢。 即系 其实我觉得鬼佬嘅嘈法，我觉得都唔系嘈得好紧要，但喺日本角系完全冇人理佢。 日本人应该战唔应该比较 care 佢同个消防局嘅合作， 同埋比较 care 就系、是、阿士点解呢年纪要跳嚟跳去嘅？由小学生、中学生、人妻，突然间跳翻就变成中学生。大家别 care 呢样嘢就是、日本人对于依类问题咧，基本上唔 care 嘅，大部分人都系冇兴趣理。 佢唔系对件事件本身冇兴趣，而系件事系本身系无理取闹，佢就唔想理。如果你系真系有道理嘅，其实佢唔会话完全唔出声嘅。 Nike 总个平权嘅广告摆明系撩胶打炒花生嘅，日本人完全冇反应。 咁啊，美国完全冇有反应， 唔系有反应咯，但系反应之细去到就哦。差唔多啦，同文川拍嗰啲差唔多，嗰啲 level 即系叫嘈两句算数嗰只啊！你想喺入 SJW 严上嘅话咧，基本上系唔 work 嘅，至少而家为止。 点解要两张连住嚟讲咧？因为我觉得两单系差唔多意思嘅啫，其实就系乜嘢咧？南韩 Overwatch 嘅选手咁就喺直播度就讲一啲嘢，咁啊结果咧就啲小粉红仔喺度烧佢啦。即系我系觉得就 SJW 真系烧人同就小粉红真系烧人系冇乜分别嘅。讲紧乜事咧？就嗰度喺直播咧，就话喺中国咧，台湾唔可以叫台湾，香港唔可以叫香港，搞到我都唔知点样讲嘢啦。咁我咪唔讲嘢咯。即系佢个直播入边讲啊，原句啊，当然佢讲嘅系韩文啦吓，我又系句嘅 friend。咁啊，唔知点解唔可以讲，总之就唔可以讲啦。个教练咁样同我讲啦。 可能系关佢哋咩一个中国事咯，即系因为你打机嘅，即系唔一定知道你中国鬼圈真言嘅嘢噶嘛， 嗯， 系咪先？其实好多鬼佬咧，搞唔清中华民国同中国噶嘛。 正常啦。 咁啊，个经理就同你讲，如果你要赚中国人嘅钱，就要做中国人嘅狗。佢喺直播度引述翻经理呢一句，咁跟住佢话，我所以如果咪做咗中国人嘅狗咯，我好认真学中文噶，我就连呢个谢谢你的礼物，应该点叫啊嘅中文都识讲啦，即系佢讲咗类似咁嘅说话啦吓，即系其实不完全系发脾气嘅，纯粹就系讲下啲私事咁嘅感觉啫嘛。 嗯， 其实成件事由头到尾都系事实嚟嘅， 系啊， 全部都系事实嚟嘅，即系咪香港唔可以叫香港啊？因为你香港叫香港啊，哇！你班小朋友 feel 啊嘛，你台湾叫台湾就俾小朋友笑啊嘛，即系佢哋要叫做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啊，即系 嗯， 咁啊，几多啲小朋友真系笑佢，我就只能讲通常运转嚟呢啲嘢，即系事实你又唔俾人讲，即系咧，我而家唔单止你要搵我嘅钱，就要做我嘅狗，仲要唔可以话你做紧我嘅狗，即系边人咁霸道噶？咁啊，唉，算啦，另一单都系啲。 好啦，就之前真人事件嘅学嘢公事，即系对啦。 咁啊，佢就俾人斩咗气氛，出现翻喺度。其实我哋之前都讲咗啦，佢实会谂住过咗风头之后，静静鸡搞翻出嚟。即系日本仔嗰种咁嘅死态度，大家都知噶啦吓。咁啊，结果咧就即又变咗两边都不是人了。今次就即系，唉，我只能讲，日本人你真系唔识赚中国人嘅钱噶啦。我要摸你就咪捻赚佢，要摸你就赖住赚。而家情况咧就系、是、啊，佢又要跪，呢头跪完，嗰头又想偷偷起翻身。咁啊，结果就女又不是人啦。而家就咁，当然啦，因为佢跪呢下咧，其实喺日本国内啦，即实际上原谷嘅真正最主要市场系日本国内啊嘛。 系咯。 大家就喺度屌佢，咁样都喺度跪，即系我哋讲过啦，你唔单止系跪，因为日本人其实对中国资金跪咧，其实系冇乜太大反应噶。甚至系有啲理解呢种襟声嘅做法噶，不过问题就系今次太过分啊嘛。 因为你又唔系话吸毒啊嗰啲嘢，咁样去咁样会搞错。 你系封杀式咁样去搞，佢咁样逃逸咒啊，我终于记翻个名。咁样嘅话太过分啊嘛，咁对人根本就唔系管你跪定唔跪，而系管你封杀我们的英雄。重点系呢样嘢啊嘛，咁样原谷度占卦，你可以话佢跪完偷偷起翻身，或者系跪多一次。不过今次就系对国内嘅人跪，就系、是、OK， 我俾翻个主角嚟，俾翻个主角嚟，冇掉。咁但系问题咧就系佢呢头拧住面对翻日本人跪咧，啲小粉红就唔高兴啦，哇声你三刀两面，咁嘅结果就系轮到场内嗰边人有不满啦，就变成佢点样跪，你自己攞嚟嘅。如果你开始侧侧搏唔多角，就冇事啦。其实 系咯， 就或者系出个声明，个人言行同我哋无关。即系你而家就变成两边一齐辣着咗，即系点火专家。即系原谷嘅咧，好少我上我哋新闻噶嘛，我只系用传统日本公司处理中国问题嘅情况去推断嘅啫，结果俾我噏中晒。即系我只能讲大捻死啊！呢啲嘢扑街啦佢。好啦，呢、這个相关呢啲三刀两面啦，我仲要讲一单嘅米哈游嗰单嘢，即系我哋新闻嘅常客，我哋真系几乎每一年都睇一睇佢嘅。今次就唔系原神啦，今次系佢再旧少少嘅上一套作品啦，叫崩坏三嗰啲， 通称崩三。 咁啊喺呢个国际服半周年活动，咁就出咗兔女郎新图啦吓。咁呢样嘢咧就系外国 only 嘅。调翻转中国国内版本咧系冇嘅，咁啊结果就话玩家就烧啦，烧系有两样烧嘅，咁有一部分咧就系、是、我谂系小部分啦，其实系就话喂，你将我嘅角色攞去媚外，有另一种玩家就系话哦，我哋又冇，人哋就有，部分人解释话边同退老娘系媚外嗰啲，我觉得系少数咧，对玩佢角色嘅感情，点解咧？喂，大佬，大家都知米哈游咩底噶啦，其实都系卖女嘅啫嘛。卖肉卖女卖色情嘅啫嘛，其实都基本上都系，咁佢就不满话佢三刀两面又话乜柒就，咁嗱，你知我就系好捻唔中意呢样嘢啦，但我今次要帮佢讲少少说话就系、是，未必佢真系想玩三刀两面嘅，即系嗱，我开发咗件嘢出嚟，都钱就俾咗噶啦，开发成本全部喺晒度噶啦，喺中文版本出卖有咩大成本啫？冇噶嘛，冇咩成本可言噶嘛，点解唔搞啫？所以我赚少笔， 系啊， 实际上就系呢期大陆你知咩事噶啦？你知大陆呢期即系咸少少都俾人封噶嘛？米哈游自己梗系识都，你知兔女郎其实系一个色情代表嚟噶嘛？其实佢唔系真系好露噶，老老实实以而家嘅眼光嚟讲，即系露肩高叉，仲要高叉唔一定系纯肉，可能系着袜添，即系有几露啫。 嗯， 即系但系佢系 Playboy 嘅代名词咁就系啦吓。 咁啊，结果就我觉得系咪黑熊惊 B 站嘅下场，所以佢就拎走咗先，即系等啲扫黄差唔多啫嘛，等啲风声过咗之后先攞翻出嚟。但系咧，啲玩家就唔知系真唔知定假唔知啦。总之就有最少有一个玩家啦，就走上去持刀企图行刺创办人未遂啦吓。我唔知应该系宫崎边边啦，佢 我听间嘢系觉得搞笑啊嘛，暗杀游戏公司。 之前落毒嗰单，即系所以咪话咯，再重申一次 ，ROG 一国三制，小编攞把刀架老板个颈，可能并不是一个比喻。我要烧，我真系要烧埋佢噶啦。咁啊，因为未遂啊，所以其实冇乜影响嘅。咁啊，只系发生一件咁嘅事啫。系啦，咁啊，喺讲大镬啲嘅嘢之前，我中间要插一单都系搞笑嘅新闻嚟嘅。网易有出咗只 game， 只名我就唔太想理啦。入边佢有个种族系精灵族嚟嘅。咁啊，大家知道你玩魔界嗰啲都有啲咩精灵语啊嗰类嘢噶嘛，佢自己设计个语言出嚟噶嘛。应该系设计一个咧就偷懒，你设大陆啲 game 就好中意 copy and paste 噶嘛。咁但系精灵鱼呢啲嘢，咁佢去边度吸呢？冻歪到筋，冻到去台湾度。点开张图睇到佢啲精灵鱼之后，第一佢 住一文咯， 住一文咯。 我睇嗰张图，第一个反应就系住一文禁止。因为咧，系呢样嘢咧，台湾各大讨论区都话到明噶。注音人、火星人唔该自重，因为喺台湾系其实唔少人就打两个字中嘅夹住嘅注音，咁咧就通常一定俾人屌嘅话，喂注音文啊，靓仔，你识翻火星啦，快啲咁样嘅。 因为佢会阻碍沟通啊。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一个其实系假新闻嚟嘅，好得意嘅假新闻就系、是、有个棒球明星收咗封信，但系入边啲字全部睇唔明，佢连嗰啲系咩字都唔知道，咁啊以为系恐吓信，咁啊报咗警，然后就揾啲密码学专家用咗几个月时间去解读，最后先解读到佢嘅意思。咁结果嗰个文系乜嘢咧？注音文。咁啊，其实假新闻系杜撰嚟嘅，你当故仔咁听啦。呢度一样情况，啲大陆人啊，系花咗好多时间走去解读呢扎字到底系咩意思，而且佢最终解读出嚟，结果咧，其实同真实注音文，佢同正解系好相似嘅，都算系几叻噶啦。佢哋喺唔识注音文嘅状况之下，谂到注音文要点样解， 好嘢噶，算系。因为嗱，外国啲所谓自创文字，基本上就系日本最多嘅五十音变，即系最经典咧，就系古浪基文。凶我啊，凶我里面嘅敌人种族古浪基人咧，佢讲嘅语言咧，所谓古浪基文其实就系将日文五十音变变一变嘅音调高调低一格系变咗出嚟嘅啫。所以咧，重播时候就叫做超解释版，就系将所有古浪基语译咗字幕变翻日文。 之前小圆都有咯，其实真系好中意玩啦。不过通常就自己谂办法嘅，咪会见过咁样啦。咁重点系乜嘢啦？咁即系话呢个系精灵语嚟噶嘛，用嘅系精灵嚟噶嘛，即系话台湾嗰就系精灵。 系咯，刘景琪啊， 即系我啲台湾 friend 就系、是，原来我哋系精灵族嚟噶，我而家先知道。咁啊，一个少少笑话嚟噶啦，咁啊，好啦，咁跟住就两单，四个单，政策上系大单啲嘅。咁但系其实我觉得对大家应该冇乜影响嘅，可能大家唔清楚，其实中国系冇游戏分级噶。我哋新聞好似有提过，我哋好多人都唔知噶，中国系冇游戏分级噶，唔止游戏，影视都冇噶。 咁奇怪，因为一般嚟讲，日本都有噶，日本佢都有分级噶，虽然简陋啲都有啊。 日本嗰个唔系官方啊嘛，就算唔系官方都好啦，都有噶嘛。但系咧，大陆系冇噶，佢只有批定唔批，俾爆就唔俾播。而家就整呢、這个，但佢咧就唔系分级，系评分制。佢咧就话咩观念导向、原始设计、制作品质、文化内涵、开发程度，你要攞到三分以上先可以出版，系会有咗个评级喺度。咁其实冇乜嘢，对大家实际影响系零，唔会有任何分别。之前可以出嘅依然可以出，以前唔俾出嘅依然唔俾出。而家不过只不过系而家俾出咗之后咧，就多咗个分，多咗一个毫无参考意义嘅分。你谂下，中国官方打出嚟嘅分，官方、哦、即系共产党打出嚟嘅分、哦，对玩家嚟讲有任何意义啫？冇任何意义噶，即系咪先 ？IGN 个分率都有参考意义过佢啦，抽到佢下水，即系咁，所以只系纯粹就睇一睇啫。即系咁啊，真正要讲老司机，因为大陆相关嘅嘢，要需要讲啲资语。呢、这个廉总汉化组成个俾人抄家， 呢个汉化组如果你唔睇开迷漫嘅话咧，会比较陌生，因为佢主要系做成人去漫画翻嘅，或者成人动画。 H 栋就因为少人做啦，所以你会比较常见佢。其实几乎 得两档啫嘛，而家我有印象得两档嘅咋，而家仲系做紧 H 栋嘅汉化。 H 栋我从来都唔睇字幕，我觉得字幕阻住我。 面总咧，印象中就真系净系做 R18啫。至于另一档婴儿头嗰档咧，系又系做一般向嘅。 面总有做全年龄噶， 有咩好薄弱嘅？ 曾磊翻 哦，超少，即系讲粗口又。但系婴儿头咧就真系就一般翻都见到嘅，成日都见到嘅，系叫做咩？几集食咩田所都见到佢嘅作品。 而且嗱，佢系灭族级嘅参加，佢入边50个人俾人抄晒，遍布全中国嘅。目前失落嘅消息应该系中国国境内，所以台湾系冇错，你又被独立了，台湾嘅成员系冇事嘅。后尾就入边有人弹出嚟就话唔好意思，系我督你哋背脊嘅。佢因为佢话佢系军人，所以不得不督你哋背脊。其实我理解唔到中间有咩因果关系嘅。做乜你军人唔可以做 L 嘢？即军人就一定要督背脊嘅。我理解唔到中间嘅逻辑，总之佢有乜意思啦吓？因为东莞就首先成个冚家铲咗啦。会唔会从此收皮呢？就有机会，但系会唔会因为咁而唔敢再做呢？ 真系唔知， 有机会，好有机会添，而且冇俾人抄家嘅嗰档咧。 英雄啦，英刀啊，即系简单就英刀啦，开咗未啦？ 系啊 ，OK 啦，英刀佢会唔会最少直情收埋咗 H 嗰边啦？唔知道。而且我哋之前讲过啦，因为佢动画先审后播咧，似已经讲紧佢会唔会话去字幕组啊再兴起翻咧？嗱，我而家系仲未搞得清，到底佢系想打字幕组定系要打 H 嘅？如果系后者嘅话咧，咁可能字幕组仲系暂且安全嘅。但如果佢系想打字幕组嘅话咧，咁啊大镬啦！咁可能从此字幕组必须要不在中国内，你先可以够胆死做啦。即而且咧，留学生嗰类咧，你都唔敢做嘅，因为你始终要翻去噶嘛。所以影响就一定有嘅，尤其是中国入边嘅影响，已经系冇正版俾你睇。不过 H 动系本来就冇正版俾你睇嘅 ，H 版都系啦。所以好简单，今次又系要睇 H 版啦，过嚟台湾咯。台湾有正版的 H 版，无修正。即系咁啊，我唔知道对大家有几大影响啊，对我系零影响嘅，因为呢两样嘢我都系睇原文嘅。但系我就见到有好多人哀鸿遍野啦，因为两大档冇咗一大档，而且 面种其实啲产量其实几唔稳定嘅，因为有时唔系成日见几飘忽咯，有时见到佢，有时见唔到佢咁样咯。但英刀就几稳阵嘅，英刀基本上就定期有货交嗰只，但系面种其实系啲嘢几跳嚟跳去嘅。我唔知系因为有人抄家定点啊，但系最近呢几个月都好似唔觉眼有面种捋翻字幕出嚟啦。 点解咧？我可以肯定佢有海外嘅去咗，因为佢哋电视发咗之后 ，last 一个上传嘅本嘅最后一页系 long long 个 ending 入边最后一幕就系、是、啊，今回确个妈爹，佢呢度就系、是、又系攞翻呢一句。如果大家仲记得 EX Hentai 之前执嗰阵时候，就系贴咗呢张图出嚟。即系佢好明显系致敬翻呢样嘢，咁即使话仲有人系可以发布到嘅成员仲未俾人拉嘅，咁我估计佢系海外成员啦。 不过就唔好有太多期待啦。 但系佢贴得呢一张图咧，我觉得你都系谂住佢哋会收皮噶啦。贴得呢张嘢，即系当初 EX Hentai 收皮嗰时候，虽然而家 EX Hentai 就活得好地地啦，咁啊嗰阵时就系、是、贴咗呢张图，咁判到咗呢张图，我谂佢哋应该系唔打算继续做噶啦。咁啊， 祝佢好运啦，唔系祝佢平安啦。 我突然间谂起嗰一句，喺呢个有场嘅角度，字幕组就系导火者。今次呢个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俾人拉 Q 咗啦。咁 好啦，记住下个礼拜我系周罕制，下个礼拜再见，拜拜。